1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阮龙一直仇视军哥帮，对军哥帮的英明更不放在眼里。他发现佤帮所作所为已经被军哥帮识破，并下狠心想借此干掉军哥帮。阮龙早有野心，想占领军哥帮那片毒品种植基地。军哥帮的秘密基地陷入了另一个麻烦，英民与他高级网络信息助手奴梅面对一座网络监控疑惑不解。英民没有说话，一直坐在一张精致的缅甸藤椅上，抽着一种加了罂粟香精的香烟，等待着奴梅的回答。奴梅经过几个月潜心编程的一套专属的网络程序缅甸翡翠，竟然被网络高手攻击了，使得他借在 A 国卫星的定位和跟踪失去了功能。这让这位美籍的泰国女子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在中国是谁有如此世界级高水平的网络高人呢？毕竟奴梅在美国获得过信息网络设计程序的第一名，把网络信息与卫星同步，编制多种监控与反监控等等程序，是他的强项。在沉默和犹豫中，奴梅试图改变一种追查反系统搜索解码。突然，他想起攻击缅甸翡翠的是他和童雪彤曾研发的一种太空 S 软件。奴梅下意识的惊恐不已，连连自语道： 啊，是童雪彤，对方是童雪彤，肯定是他在和我作对。 你说什么？英敏盯着操作台的奴梅追问。 童雪彤是谁？ 奴梅在电脑上输入一组编号，试图重编一个程序，随后对英敏说： 我英国帝国理工的同学，中国人。 英敏小声不停地念叨： 中国人，高人呀。我担心中国大客户代号金星的安全。 奴梅泄气的报告： 半个小时，仅仅半个小时，中国警方攻击了我的网络程序。我不得不告诉你，英帅，代号金星已被跟踪。 英敏拍着椅子猛地站起来，上前看了一眼网络变换的图像，忍着怒气小声问： 奴梅，有什么办法解救吗？ 奴梅在搜索一组数字后抬头说： 代号金星的下线出事了，后面的结果不难想象，你定吧。 英敏感叹地说道： 代号金星是我花了2年多培养的大客户，这些年通过他，每年都有大量的海洛因和混合物品分散中国多个地区。代号金星是我们这个行业真正懂行的商家，他是双重国籍，在重庆对外是长江商贸的公司，通过水运、陆运和各种途径交易，成功率极高，几乎没有失手过。我要想办法保住他，才能由他秘密发展世界各地的生意。 奴美说道：“ 我会用最大限度控制所有通信与代号金星联系，最好派人单线联系，尽快转移。” 英敏按动一个红色按钮，随后何明富走了进来，一副武装军人的姿势，笔挺地站在那里。 英帅，有什么吩咐？ 代号金星你知道吧？ 还不太清楚。 英敏忽然改变了主意，他十分清楚代号金星的分量，于是改口说： 你马上部署基地第二批货的警卫安全。 何明富下去了，他自然知道英敏提起的代号金星不想让他插手了，但这引起了何明富的警觉，并且记住了这个代号金星。英敏立即通过军歌帮的内部情报侦查人员，把解救的秘密任务交代给了他们去办，并特别强调要单线联系，尽早转移代号金星。何明富下去不久，又按动了请示亮灯。英敏还以为他要主动参与呢，有些不耐烦的准许。传来何明富的声音：“ 英帅，要事报告。” 进来。 何明富把一封黑色请柬送到英敏的手里。 这是瓦邦阮龙派人送来的。 英敏看了一眼，那个黑色请柬让他很反感和不快。他又一次想起小时候父亲英吉烈曾经收到过瓦邦的黑色请柬，带头的正是这个阮龙。 又是黑色请柬。 英敏闭上眼睛，半晌才说： 又是阮龙，他当年带头与我父亲作对。黑色请柬是什么？是下战书，是要两邦拼个你死我活。他阮龙还不知道军歌帮的善心和规矩，上次是我父亲放了瓦邦，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现在又找上门了，想报仇。 何明富向前一步，低头带着一丝内疚说： 英帅，都是因为我抓了瓦邦的马棍，又杀了他瓦邦的哨兵，一切后果由我一个人承担。 英敏没有说话，用手制止，沉思了片刻说： 黑请柬上都说了什么？请英敏选地方，今天下午2点面见阮龙。 又是这一套。 英敏拍了拍藤椅子站了起来，两眼瞪得大大的，走到何明富身边说： 就依了这家伙，把黑简返给信使，写上几个字：马尾山见。 何明富拿着黑笔写在黑请柬的背面。何明富坚决地表态： 英帅，你不必到场，2点钟我出面就行，我会如实说是瓦邦杀了中国警察，又嫁祸于我，抓马棍杀哨兵那是警告，如果阮龙想报复，我一个人就能对付。这是两邦之间的规矩，我不出面，阮龙会认为我一个女人胆小，还会背后侮辱我。你是我手下，代替不了我。 何明富说： 要不要通报军警尹柱生？马棍在军警手里。 不用， 军警如何处置马棍不用我们操心，马棍会作为缅甸军警的战利品交给中国警察的。 何明富拿着黑色请柬走了出去，随后交给了瓦邦的信使。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何明富走后，室内静了下来，显得有些心静而又恐惧的味道。英敏走进里屋信息网络控制室，年轻美貌的奴梅正专心地在网络线上操作。他从侧面细细地观察了下奴梅，细长的瓜子脸，红晕透明，一双大眼睛黑白分明，尤其是奴梅那双细软的手指敲起电脑键盘来，仿佛在演奏乐器。其实英敏知道，奴梅是在无形的信息网络战线战斗，在部署军歌帮要进行的一个又一个秘密。 英帅，我找到了一个端口，通过秘密暗语已经发给了代号金星。 奴梅完成最后一个指令，抬头睁着大眼睛说， 相信我，代号金星会脱险的。 听到这个消息，英敏轻松地舒展了双臂，用女人特别的口气说， 你是绝顶聪明的美人蕉，你尽快联络部署好金兰湾海上接火计划，这可是我们秘密开通的海上国际航线。我要在明天上午，不，今晚零点，和哥伦比亚的神秘人物麦克联络。我会通过第二网络通道准时让你通话的。还有，今天下午2点钟，我要和瓦邦帮主阮龙在马尾山见面。 奴梅十分明白，反应迅速，果断地说， 放心，我会在10分钟之内用 A 国卫星定位全方位跟踪，把所有可疑目标报告给你。不用报告我，直接报告给何明富，懂吗？ 英敏强调。马尾山是部署于瓦邦和军歌帮任何一帮的地方，位于两帮之间的一座野外荒原，曾经是两帮交战的地方，两方都有着血性的记忆。山不太高，种有万棵马尾松，故称之为缅甸最著名的马尾山。山石叠嶂，伴有清泉流入，沿着马尾河蜿蜒而下，最后流进湄公河，汇入大海。马尾山中间有片山野之地，三面山坡环抱，瓦邦阮龙曾在山里埋伏，与军歌帮争抢种植地盘开打。在乱战中，华子的父亲华南死于马尾山。华子跟随阮龙来到此地，心里充满着一种百味苦涩和莫名的悲痛。华子当年还小，对阮龙有一种极端的不信任，甚至有些烦恶，他不答应那么小与阮龙成亲，但不知怎么，他又被阮龙生生死死地牵扯着，想摆脱却无法摆脱。华子那时隐隐约约听过帮里的老管家毛里说过，他父亲的死很奇怪，像喝了什么，刚开战就倒下了。这件事让华子埋藏在心里多年，他试图想暗中调查，只因自己还小，又没有自己信得过的武士之人，也就不敢对任何人提起。去年华子想再找毛里探究此事，毛里生了重病，也就再没打扰他。听说直到毛里在死前还念念不休，说到了军歌帮的英敏要华子去找他，但毛里没来得及对华子亲口说就死去了。但无论如何，这件事通过毛里身边的人让华子知道了。华子厚葬了毛里，跪拜坟头，希望上帝给他一个清白。军歌帮的英敏对马尾山有着特殊的印象，当年军歌帮与瓦邦打得难分胜负，他却记住了这里是两帮的中间地带。现在他再选此地，他有强于瓦邦的武装势力，他完全可以将瓦邦掌控于军歌帮之手。英敏更想在此地见识见识发给他黑简的这位阮龙，也可以随时灭掉他。下午2点，天空的云彩由白云渐渐暗了下来，越积越厚，网状的布满在西部天际，给浓荫的马尾山增加了一些神秘感。两队人马各占一方，中间是那片空地。 阮龙一身龙王装扮，左胯不仅有尖刀，右腰还插着快枪，一副要决斗的威震样子。紧跟随他身边一排手持冲锋枪的护兵，身后两边站着莫桑和华子。在阮龙的右前是阿炳，他穿一身黑色短衣，套着两把枪，直立而视。英敏却简单的多，身穿缅甸中西部特有的民服，身上没带一枪一弹，手里拿着绿光十色的温玉宝石把剑，像是参加一场活动，显得如此清爽宜人。跟随英敏身边的是一位精干美貌的女助手多尔，她身上也没带任何武器，只是个助手而已。但是在英敏身后，身穿陆军绿色服装的何明富，头戴一顶多功能帽子，微型通信和芯片摄像装置合为一体，一直由奴眉在监视并给指令。何明富身挎双枪，腰间的弹夹挂了一圈，而且他右手扛着一杆自动步枪。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战》。 阮龙见军哥帮这架势，他似乎没想到，而他暗地里在山头的马尾松林安排了持枪的哨兵。 英大董事长，我该这么称呼你吧？ 阮龙一下子把自己的气势嚎叫出来，用手指着英敏质问： 你知道阮爷为什么要给你下黑简吗？ 不知道，是想找事打架杀人不成？ 英敏说话声音不大，但同样有震慑力。阮龙却朝天哈哈大笑起来，他突然制止，用手指着英敏反问： 黑简？哼，你还装什么？我问你，我的人马棍是不是被你给绑架了？我的门前屋后死了三个人，伤了一个，是不是你干的？说不清楚，你别想活着。 这时阮龙周围的警卫把枪抖了起来，可何明富的耳机里传来了微弱的语言： 注意左右前方50米有两名射手。 英敏是见过大风浪的人，父亲在军队里带他见过大血腥场面。英敏上前一步，依然不紧不慢地反击道，而且带着一股被压抑的怒火反问： 阮龙，你总算说出了问题，你的所作所为也太恶劣卑鄙了吧。我问你，打洛河边零区零点发生的枪击事件是你阮龙安排的吧？杀的中国人九死两伤。 胡说，你胆敢污蔑佤邦？ 污蔑？你还很会用词啊。 英敏接着说， 你不想想为什么你的执行人马棍失踪了？你们干的嫁祸我们军哥帮的把戏，你以为在杀人现场丢下军哥帮何明富的佩剑就能逃脱你佤邦的罪行，就能逃脱你阮龙的罪行？ 住嘴！ 阮龙气得拔出手枪，何明富飞快地掏出手枪对准阮龙： 你敢动，第一时间让你消失。 阮龙，你的罪行和阴谋大家都清楚，你干的坏事太多，过去的我都给你记着呢。 阮龙受到刺激，面对一个女人和一个持枪的男人，他更加猖狂起来。 好你个恶人，就你一个老女人还想在这里叫嚷？这是什么地方啊？是马尾山，当年我战胜军哥帮的地方。今天我只想说一句，你想送死吗？ 阮总，你怎么这样说？ 在身后的华子干预道，阮龙的话勾起他的不满。阮龙侧过脸愤怒制止， 女人，又是一个不懂规矩的女人。 华子大声反击， 阮龙，你不能好好说话吗？ 砰砰，阮龙难以控制自己的火气，突然挥枪朝天空打了两只飞翔的山鸟，扑腾腾地掉在地上。阮龙以为这样能吓住对手，可恰恰相反，响枪的两秒钟，何明富快枪朝阮龙左右侧50米的树林连开两枪，两名隐藏的枪手被击中，倒在地上。阮龙还不知道何明富还击的那两枪打向树林什么目标，他身边的莫桑走到阮龙跟前， 两枪打死了两名卫兵。 阮龙一听，拔出了双枪，下令： 今天血洗了军歌帮，英大小姐，我打下两只鸟，你的人打死我两个人，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说三下，你只要说声求饶，老子可以走人。 阮龙，你不要这样。 华子上前拉住阮龙，被阮龙甩开。这时何明富的耳机里传来奴梅的声音， 武装直升机已起飞，50秒飞到目标。 一、二， 阮龙挥枪大声喊道，完全是一副杀戮开始的样子，枪杀一触即发。 阮大帮主，你也太狂妄了吧，你抬起头看看，想血洗军歌帮？哼，我只要说一句话，天上的机关枪就会扫平你，还有你的老窝，信不信？ 英敏说着，依然转动着那块绝伦的翠玉。倏地，华子跑到英敏的身边，边说边悄悄把一个纸团塞进英敏的左手里。 英董事长，阮龙太任性，你就贵人高抬贵手吧。 阮龙抬头看到的是一个让他吃惊的场面，武装直升机超低空几乎定格在他的对面，两挺机枪对准了他和他所有的卫兵。阮龙那一刻彻底害怕了，他绝对没想到一个女人的掌控如此强大，又有何明富独特的陆战队强手，他忽然感到自己的差距和狂妄自大。面对眼前的杀戮局面，他没有勇气低头，还是华子的相求解救让阮龙有了一个下台的机会。 好，都是女人，我给华子一个面子。 英敏转身在直升机的轰鸣声中对阮龙大声说， 还打吗，阮大帮主？ 阮龙叹了一口气，把手朝身后的人一挥， 走。 英敏向前走了两步，冲着阮龙又补充了一句， 马棍在军警手里。 这句话让阮龙一惊，他的心里凉了，愣在原地足足有5秒钟，然后低头走了。华子在离开的一瞬间再次回头看了一眼英敏，那眼神带着女人最敏慧的一种语言，英敏似乎读懂了。 在本书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张璐采访了特约嘉宾特型演员卢奇。 工作很艰巨，而且很危险，都牺牲了好多人了。你刚才他们那个烈士的家属也来了，然后他还让我签名，就他小孩的。然后我问他小孩多大了，才6岁。你想6岁都没爸爸了，我也很感伤。给他签了一个，你的爸爸是人民的英雄，哎，你一辈是你一辈子的骄傲。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